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53集。等小星辰和薛洋并肩走远了，阿晶从屋子后溜出，走到那一地尸堆里，低头左看右看，魏无羡的视线也随着他飘移不定。这些村民都是被小星辰干净利落的一箭贯心而死。忽然魏无羡注意到了几张有点眼熟的面孔，前几段记忆里这三人白日出门遇到过几个闲汉，坐在一个村子的路口玩骰子。他们经过那个路口，这几个闲汉抬眼一扫，看见一个大瞎子，一个小瞎子，还有一个小跛子，都哈哈大笑，指手画脚。阿晶朝他们吐口水，挥舞竹竿，小星辰就像没听到一般，神色平和地走了过去。薛洋还笑了笑，但那眼神可半点也不带笑意。阿晶一连翻看了好几具尸体，翻起他们的眼皮，俱是白铜，还有几个人的脸上已经爬满了尸斑，松了口气。但魏无羡的一颗心却越沉越低。虽然这些人看上去很像走尸，但他们真的都是活人，只不过是中了尸毒的活人。在几具尸体的口鼻附近，魏无羡还看到了残留的紫红色粉末痕迹。中毒太深，已成为行尸走肉的固然没救了，但还有中毒尚浅，尚能挽回的。这些村民就是刚中毒不久的，他们身上会出现尸变者的特征，并散发出尸气，但能思能想，能言能语，还是个活人。只要施以救治，和当时的蓝景仪他们一样，是可以救回来的。这种万万不可误杀，否则就等同于残害活人性命。他们本可以说话，可以表明身份，可以呼救，但坏就坏在他们全都被人提前把舌头割断了，每一具尸体的嘴边都淌着或温热或干涸的血。虽然小星辰看不见，但双华会为他指引尸气，加上这些村民没了舌头，只能发出极其类似走尸的怪嚎，因此小星辰毫不怀疑自己所杀的就是走尸。丧心病狂，借刀杀人，恩将仇报，歹毒阴损。阿晶却不懂得其中奥秘，他所知甚为粗略，都是平时听小星辰偶尔提及的。他喃喃道，这个坏东西难道还真的是在帮道长？魏无羡心道，你可千万不要就这么相信了薛洋。好在阿晶这姑娘的直觉非常敏锐，虽然以她的见识揪不出蹊跷，但在他的直觉中，对薛洋的戒备却早已根深蒂固，使他本能地讨厌这个人，不能放心。因此，只要薛洋跟着小星辰出去夜猎，他就悄悄尾随，即便是同屋相处，他也始终不放松警惕。一天夜里，寒风呼啸，三个人都挤在小房间的破炉子旁取暖。小星辰在修补一只破了一条篾片的菜篮子，阿晶披着唯一的一张棉被，把自己裹成粽子，蹭在小星辰身边。薛洋则一手托腮，无所事事。听阿晶一直吵着要小星辰讲故事哄他，薛洋不耐烦道，别吵了，再吵把你的舌头打个结。阿晶根本不听他的，要求道，道长，我要听故事。小星辰道，我小时候都没人跟我讲故事， 现在怎么讲给你听啊？阿晶纠缠不休，要在地上打滚。小星辰道：好吧，那我跟你讲一座山上的故事。阿晶道：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座庙。小星辰道：不是，从前有一座不知名的仙山，山上住着一个得道的仙人，仙人收了很多徒弟，但是不许徒弟下山。这个开头，魏无羡一听即明了，抱山散人。阿晶道：为什么不许下山？小星辰道：因为仙人自己就是不懂山下的世界，所以才躲到山上来的。他对徒弟说，如果你们要下山，那么就不必回来了，不要把外界的纷争带回山中。阿晶道：那怎么能憋得住？肯定有徒弟忍不住要溜下山玩的。啊，是的，第一个下山的是一个很优秀的弟子，他刚下山的时候，因为本领高强，人人都敬佩称赞，因此他也成了正道中的仙门名士。不过后来不知遭遇了什么，性情大变，忽然变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最后被人乱刀砍死。抱山散人第一个不得善终的徒弟，炎灵道人。魏无羡这位师伯究竟在下山入世之后遭遇了何事，以致性情大变，至今是谜，恐怕今后也不会有人知道了。小星辰修完了菜篮子，摸了摸，确认不会扎手，放下他继续说道：第二个徒弟是一位也很优秀的女弟子。魏无羡胸中一热，藏色散人。阿晶问道：漂亮吗？小星辰说道：不知道，据说是很漂亮的。 那我知道了，他下山后一定有很多人都喜欢他，都想娶他，然后他一定嫁了个大官或者大家主。 你猜错了，他嫁了一位大家主的仆人，两人一起远走高飞了。 我不喜欢，优秀又漂亮的仙子怎么会看得上仆人？这种故事太俗气了，都是那些穷衰鬼酸书生意淫的。然后呢，他们远走高飞之后日子过成了啥样？ 然后在一次夜猎中双双失手丧生了。 呸，这是什么故事？嫁了个仆人也就算了，还一起死了，我不听了。 魏无羡心道，幸好小星辰没接着跟阿晶讲，这两位还生了个人人喊打的大魔头，否则阿晶说不定还要呸到我头上来了。小星辰无奈道，所以一开始就说了，我不会讲故事。阿晶道， 那道长，你总记得你以前夜猎的经历吧？我爱听那个，你跟我说说，你以前都打过什么妖怪？ 薛洋方才一直眯着眼，似听非听。这时，眼神微凝，瞳孔收缩，斜视着小星辰。小星辰道：那可就太多了。 薛洋突然道：是吗？那道长以前也是一个人夜猎？ 他嘴角微翘，分明是一副不怀好意的模样，声音里却满是单纯的好奇。顿了顿，小星辰微微一笑说道：不是，阿晶来兴致了。 那还有谁啊？ 这次小星辰停顿的时间更长了，半晌他才道：我的一位至交好友。薛洋目中鬼光闪动，嘴角的笑意愈深，看来揭小星辰的疮疤能使他获得不小的快感。阿晶却是真的好奇， 道长，你朋友是什么人呢？什么样的？ 小星辰从容地道：一位秉性高洁的赤诚君子。闻言，薛洋翻了个轻蔑的白眼，嘴皮子微动，似乎无声地咒骂了几个字，却故意佯作不解，问道： 那道长，你这位朋友他现在在哪里？你现在这样 怎么没见他来找你啊？ 魏无羡心道，这可真是一把阴毒的小刀子。 果然，小星辰不说话了。阿晶虽不明就里，却也仿佛觉到了什么，微微屏息，悄悄弯了一眼薛洋，牙根微微发痒，似是恨不得咬他一口。出神一阵，小星辰打破沉默说道， 他此刻身在何处我也不知，不过希望…… 话未完，他摸了摸阿晶的头说道， 好了，今晚到此为止吧，我实在不会讲故事，太为难了。 阿晶乖乖的道，哦，好吧。谁知薛洋忽然道， 那我讲一个 怎么样？阿晶正失望着，立刻道， 好好好，你讲一个。 薛洋悠悠地道， 从前有一个小孩子，这个小孩子很喜欢吃甜的东西，但是因为没爹没娘又没钱，所以常常吃不到。有一天，他和以往一样，坐在一个台阶前发呆。台阶对面有一家酒家，有个男人坐在里面的一桌酒席上，他看到了这个小孩子，便招手叫他过去。这个故事的开头虽然也不怎么样，但至少比小星辰那个老掉牙的强多了。 阿晶若是有一双兔子耳朵，此刻必然竖了起来。 薛洋继续道， 这个小孩子懵懵懂懂，本来就不知道该干什么，一见有人对他招手，便立刻跑了过去。那个男人指着桌子上的一盘点心对他说，想不想吃？他当然很想吃，拼命点头。于是这个男人就给了小孩子一张纸，说想吃的话就把这个送到某地的一间房里去，送完我就给你。小孩子很高兴，他跑一通可以得到一碟点心，而这一碟点心是他自己挣来的。他不识字，拿了纸就往指定的某地送去。开了门，出来一个彪形大汉，接过纸看了一眼，一掌打得他满脸鼻血，揪着他的头发问，谁叫你送这种东西过来的？这小孩子必然就是薛洋自己。魏无羡倒是想不到，薛洋现在这么精明，小时候倒老是缺心眼儿，人家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，那纸上写的肯定不是什么好话。那酒家男和这彪形大汉多半有什么过节，他自己不敢当面去骂，便叫路边一个小童去送信侮辱，此等行径堪称猥琐。薛洋道，他心中害怕，指了方向，那个彪形大汉一路提着他的头发走回那家酒楼，那个男人早就跑了，而桌子上没吃完的点心也被店里的伙计收走了。那大汉大发雷霆，把店里的桌子掀飞了好几张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小孩子很着急，他跑了一通挨了打，还被人提了一路的头发，头皮都快被人揪掉了，吃不到点心那可不行。于是他眼泪汪汪地问伙计，我的点心呢？说好了给我吃的点心呢？哼，伙计被人砸了店，心里正窝火，几耳光把这小孩子扇出了门，扇得他耳朵里嗡嗡作响。他爬起来走了一段路，你们猜怎么着？这么巧又遇到了那个叫他送信的男人。到了这里，薛洋就不往下讲了。 阿晶听得正出神，催促道，然后呢？怎么样了？ 薛洋道，还能怎么样，还不是被多打几耳光，被多踢几脚。 这是你吧，爱吃甜的肯定是你，你小时候怎么这样子，要是换了我，我呸呸呸，先往他的饭菜茶水里吐口水，再打打打。 他手舞足蹈，险些打倒了一旁的小星辰。 小星辰忙道，好了好了，故事听完了，睡觉吧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